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都是一首如歌般的人生故事，敬请锁定经典九六九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《九六九女人如歌》。 女人如歌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《早安听北京》。昨天看了一篇文章，是这么说的：千万不要和北京人谈恋爱，说是北京人特别矛盾，他们延续了老北京一代的浪漫派，是当代生活里为数不多的爱情理想主义者。说北京人啊，总有办法让你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的浪漫不像南方的婉约细节派，而他们的热情洋溢、停不下来的话茬里，却藏着满满的罗曼蒂克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确实身边呢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啊，说话特别幽默。当然呢，除了谈恋爱，北京人对生活、对朋友也有自己的一套。那么在你的生活中，你的北京朋友或者是另一半，有没有独特的北京人的办事方式或者性格吗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和我聊天吧。 的记忆，只有曾经。

新的一年祝我自己早日放下关于他的一切。好了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下午十八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来听到梁静茹《分手快乐》。

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，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，冰激凌的默契就是爱，浓郁香草 巧 克力不觉中悄悄融化了人生最幸福的味道，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心电感应，我看见 Love's in the air， 丘比特胡闹唠叨的月老，缘分来了白梦谁也管不了，就放手去爱 Love is in the air， 花开得很好，风吹得很好，只要你在什么都好，爱的香味在空气飘，浓郁香草巧克力不觉中悄悄融化了人情最幸福的味道，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， 我看见 Love's in the air。 很喜欢这样一句台词，如果你不喜欢你所在的地方，那么就幻想你想去的地方，你想过的生活将是支撑你走下去的信念。所以如果觉得现在的生活有点辛苦，很难坚持下去，但还是请咬咬牙再坚持一下。今天秀了秀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被生活看扁，你说呢？ 九精英有话说，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因为传播工具的进展会产生更多的共识，说因为传媒变得更自由，变得让很多好的观念可以更好的传播，

迈步就能转身而退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深深的功课，宁愿享受一个人情。 打个电话给我吧， 就一起沙发上赖着，我们决定对爱放把火，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。你说你讨厌《红楼梦》里女生一百多，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。我说妹妹，你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Come on， 浪费这眼泪，俺还能怪谁？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，怕犯规。只有你再没不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真情的美。 越来越划破长空，只因你